把这段还唱完了， 还挺认真的。 对， 听说还带着身段的来的。 对对对对， 晚上是因为白天没看带身段的，说晚上带的还带身段的。 对，晚上在舞台上， 在家 是 学了 是。 是这个从这一点呢，就看得出来他的本职工作肯定也非常敬业。 是，然后那些观众啊，都是趴在我们那个台上看，就是他就想越贴离我们越近。开始有一段距离是站，因为有一个台嘛，搭的一个临时搭的一个台，这个人就像我们平时搭在那个桌子上，把胳膊搭在桌子上那样看似的。最后先开始还有一点距离。在台边上一点站着，最后就都趴在那个台上了，就这样等着眼睛爱， 不知不觉的就变成这个。 我看 了， 还有一个同事把那小孩也放在台上了， 小孩 放台上了，看着那个有五六岁吧， 五六岁 一个小女孩放在台上， 津津有道的 啊， 是。 是， 然后可能也很少有这么近距离的接 触，没 有。 对， 那么我也是到京剧院完了以后，也很少有这种机会和观众这样面对面的表演。当时我们团每一个演员可能都是去掉了浓妆，也没有华丽的服饰，就是非常朴素的。 因为也是一大早刚赶车到了那个地方，10点多到的。 对对， 到了 我们马上 我们都没有进饭店，没有说那个把东西就 我们把 行李放在前台， 对， 我们就直接去演出了。 好多都是清唱的， 就是清唱，就是变装， 对，是清唱。那么所以。当时除了演唱的段子不是很长，但是我觉得我在那儿的时候更多的可能是站在台下，我也去感受那些观众在那儿一些特别热情的感觉，可能我感受到了那种氛围，然后我在站在台上为他们演出的时候，我的心情的确不一样。 有一种相通的感觉了哈。 对，非常亲切。 对，那么说到张晨呢，你是在这里最年轻的。 对，是。 今年有刚刚毕业几年？ 我是从附中毕业，直接到京剧院。 直接到京剧院。 对，现在呢，我正在也在深造，在上大学。 上大学。 对，然后同时在工作。现在我今年是正好是我的本命年。 真是非常小了。那应该说这次演出呢，对你也是一个洗礼了。 对。 的确是。这样吧，今天来这儿也非常难得。这样，碧阳你准备一下啊，因为你压轴。这样，张晨跟我们先来一段好不好？ 好，这样我也是唱一段短小一点的。不过我觉得，到外面演出，每次大家对于红灯记那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，是非常能产生共鸣， 特别喜欢。 对，在这儿我也希望为大家唱一段这个。 好。 奶奶您听我说，我家的表叔数不清，没有大事不登门，虽说是亲眷又不像人，可他比亲眷还要亲。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，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。他们和爹爹都一样，都有一颗红亮的心。 好，我想这个现场肯定是掌声雷动啊。那么我想呢，这个张晨，你得到这个刘长玉老师的指点过吗？ 没有真正指导过，但是我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刘老师的指点，因为我也非常喜欢《红灯记》这出戏，喜欢刘老师的表演。经常我是在看他的老的电影这份录像带，还有就是他的舞台版的，经常在学习，在研究。 其实像这个《红灯记》啊，《曾记何时》呢，街头巷尾大家都在唱，就像现在的流行歌一样。 是的，那时候非常脍炙人口。 对， 现在也是一样。 现在好多人都是开口就可以唱的，所以你唱到哪儿拐弯儿，好像跟原版不一样， 对对对， 大家都觉得都特别清楚的，一清二楚的， 感情也很深。 对，那么刚才咱们提到油田了， 对， 到社区了，然后这完了以后，咱们又去哪儿了？ 我们刚才他讲的是到社区的一种经历，我想再跟大家再补充一点，我们到油田的到采油第一线的时候的那种感受，给我的感受，我觉得，长话短说，上了这个，我亲自，我们几个亲自上了那个 钻井台 跟你说，电影里看的铁人王进喜那种感觉，一下就

Thank you.